有聊不无聊，无聊有的聊。红起点，早聊早知道。七点红起点，八卦十分钟。各位早，张红道。 第一点，早点。 美联储主席耶伦重申，今年仍有可能加息，美国股市小幅下跌。加息不加息，给个痛快话。 第二点，正点。 二季度 GDP 增速7%，好于预期。股市再现千股跌停，经济和情绪表再次分裂。据传山西运城副市长王健康被纪委带走。王健康是山西省原政协副主席令政策的妹妹，令狐陆宪的丈夫，也是令计划的姐夫。这一家的名字都是好词儿。台风灿红过境，浙江多地政府部门帮助受灾农民推销瓜果蔬菜，应该有涉农保险吧。世界第一高坝双江口水电站开工，项目前年通过环评的时候曾经引发争议，据说当年三峡也有争议，还是没有争议。国家烟草专卖局新闻发言人说，预计烟草业全年上交财政将超10000亿元，所以彻底戒烟不现实。中移动董事长在世界移动大会上发言，要让老百姓都用得上用得起 4G。 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邪教华藏宗门教授以皇帝转世为名奸淫女弟子，为其生下12个子女，皇帝也是昏君。调查称一线城市近40%应届毕业生房租超过工资的30%，男生房租压力更大。拼租呗，不行还被打击。2015年全国高考状元大数据显示，30%省级状元谈过恋爱，书中自有颜如玉。优衣库试衣间不雅视频疯传，北京警方展开调查，看看有没有恶意做空的。明年起高校可自行设计学位证书，造假证的赶紧换模板啊。美国计生协会涉嫌买卖胎儿，女高管自称擅长摘器官，这个计生协会不收社会抚养费吗？ 点。 经过50亿公里的飞行，9年半的太空穿梭，美国新视野号探测器近距离飞过冥王星，成为第一个探测这颗遥远的矮行星的人类探测器，并且传来了高清大图。那有人把新视野号成功的意义比作人类踏上月球之后又一个重大的事件。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花钱。新视野号对冥王星的匆匆一眼要花掉7.2亿美元，这钱花的值不值？那香港的南华早报就披露说，中国大陆更加注重实用主义，比如登月计划，而美国似乎现在有着更多的浪漫主义。即使人类很难从冥王星上获得一沙一石，他们也认为这样的烧钱是有价值的。相比之下，我们的太空项目有点谨慎。另一个关键词是复仇。在我们念小学的时候呢，冥王星被列为太阳系9大行星，但是在2006年，冥王星惨遭降级，因为有观测数据说有个叫系神星的家伙比他大，以个头来论英雄，冥王星被划为矮行星了。那最新观测的数据显示，冥王星的个头比那个系神星更大，这次算报了仇了。实用主义会说这件事呢，燃并卵就是挺好的，但是有什么卵用呢？但如果你一张张看了这些照片，很可能会被冥王星上一颗撕裂的心打动，你会说卵并燃，管它有什么卵用，这事儿该做。 第四点，据点。 第一句，切勿惊慌，这是国际通用的做法。四川天府立交桥桥面底下出现裂缝，解决的办法是用胶水把它糊住。专家解释说，用胶水修补桥梁裂缝呢是全球通用的做法。桥就像人一样也会得病，裂缝呢那就是得了病了，用胶水糊上这就是治病。那也得看看是外科病还是内科病吧，要是里边出了问题，创可贴管用吗？第二句，农民啥没经历过，不就是跌停吗？说这话的是陕西省兴平市闻名全国的朝古村的村支书 南栋梁，这个村的村民多数都在股灾前清了仓了。股神村果然是农民的栋梁，不过这种割韭菜的行情确实属于农业范畴。第三句，福州比非洲热多了，因为来自肯尼亚的非洲留学生已经买好了机票了，准备回非洲避暑了，说福州太热，人家本来就不是福州，是湖州，烤糊了的湖。第四句，下级甘当家臣伙计，人民日报就扭曲的上下级关系发表评论，评论说有的人呢削尖脑袋攀高枝啊，抱大腿啊，找靠山啊，寻背景啊，拜码头啊，进圈子啊，甘当家臣走卒伙计和马仔，搞人身依附那一套，没有皇帝就没有家臣。 第五点，乱点。 兰州一个菜市场拿到政府的专项资金和肉菜补贴之后，嘿，变成了洗浴中心。估计这里边不光洗浴，还有洗钱。济南警方查获贾伟哥，药量超标数千倍，最高的甚至超过10000倍。有必要超那么多吗？武汉男子成立驱三团，免费帮女性驱走小三儿，怎么驱呢？钓鱼执法。安徽芜湖退休职工老孟路遇熟人谈论时政话题的时候，因为政见不同被打骨折，这是跟哪个议会学的吧？西昌一男子前年在狗市上花800块钱买了俩小狗，喂大以后发现不是狗，是俩小黑熊，就这眼光，别炒股啊。浙江金华一辣妹半夜遭遇劫色，和劫匪谈了一宿人生后被放走了，谁说心灵鸡汤不管用？山东德州交警贴罚单的时候救了车主的孩子一命，当天气温高达39度，车主去逛商场忘了锁在车里的3岁儿子，这得多罚点，除了乱停车当爹也不合格。英国一50岁女子生下第14个代孕的孩子，她的梦想就是帮助不孕夫妻圆父母梦，别来中国啊，正打击这事儿呢。 第六点，特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昨天逝世，享年99岁。讣告里是这么说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哎，如何评价已故领导人，这很有讲究。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呢，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可以享有优秀党员、共产主义战士的称号。那在共产主义战士前面呢，最常见的修饰词语呢是久经考验和忠诚。无论是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还是刘华清、乔石，都享有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一称号。那和前代领导人相比呢，共产主义战士的评价呢，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属于政治荣誉，而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这就有点职业评定的意思，就像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那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之前呢，常见的修饰词呢是杰出的和伟大的。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杨尚昆、李先念、胡耀邦、彭真、邓颖超，这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姚依林和刘华清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哎，通过这些细节，其实你也能看到时代的细微的变化。 第七点，槽点。 刚才说完了全世界都在仰望冥王星，接下来就说说中国人都在低头看的优衣库。昨天早晨呢，很多人说红旗点怎么不提这个事儿呢，这么火。坦率地说，我确实在做节目之前就看了视频，我也知道这个话题会给我带来更多的听众，但我还是决定不提它。因为这个事儿只有两种可能，视频或者是主动传播的，或者是被动传播。如果是主动传播的，不管想做营销的是企业还是个人，我们的转发传播都是对这种营销的鼓励。我们不能一边哀叹说，哎呀，企业营销无底线呢，一边却在鼓励他这么做。如果是被动传播，那我们就更不能转，因为每多一次转发就是对当事人多一分的伤害。做个假设吧，如果视频中的女孩因为这个事儿自杀了，我们可能又会义愤填膺地指责说，哎呀，舆论杀人呐，社交媒体杀人。可是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曾经是舆论的一部分？我们经常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但是当我们陷入群体狂欢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成为恶的帮凶。好了，今天就这样，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搜索收藏红起点，我们的官方微博就叫红起点，微信号是张红。好，大梦先觉，红起点提神醒脑，明天见。